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嗯，陪他小鸭崽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 第164集，江晨走在方景晴身后，察觉有人拍他的肩，本能地回过头，猛地对上一个傀儡，长得比之前几个都瘆人，可能是从门后飘出来的。方景行隐约听见他微微吸了口气，转身一看，也对上了这么个玩意儿。他急忙把人按进怀里，将傀儡踢回门后，带着江晨回到走廊。还好吗？ 没事。 要不你闭上眼，我拉着你走啊。 不干。 他承认他是有一点发怵，但这就和他之前让 AI 讲恐怖故事完整的听下来一样，他虽然怕，可要有始有终。 给我放首歌。 放什么？ 江晨想了想， 好运来。 方景行上网搜了一下，给他外放好运来，欢乐喜庆的曲调瞬间响彻地宫，江晨满意了。有时候喜剧和恐怖片其实只是一首 BGM 的区别，在这首歌的伴奏下，那些冒出来的傀儡都像是来给人送钱的，他的情绪立刻就稳定了。方景星也觉得原先的气氛都被搅和散了，不禁笑出声，简直稀罕死他了。他没有放手，仍是拉着人往前走，很快走完十扇门，顺着走廊拐过一个弯，见眼前是一道闪着光的门，二人迈进去，发现场景有了些改变，仍是走廊，但墙壁上带了点干涸的血，前面似乎只是一个恶作剧，想让人知难而退，从这里才开始进入正题。不过有一个存在感强烈的 BGM， 加上方景行一直在前面保驾护航，江晨并不觉得害怕，十分淡定。方景行第一次牵他的手牵这么久，只觉心情愉悦。 在游戏里牵惯了，现实里搞不好也能牵一牵。只是这一关的意义在哪里啊？难道是因为在情侣任务里开出来的，真是一个谈恋爱的隐藏剧情？ 他们转了40多分钟，不由得停下来，觉得走错了。 过那扇门需要消耗一点体力值，你发现了吗？ 狗。 对，狗。每个场景间都竖着一道闪光的门，他们一连走了将近10道。游戏角色的体力是会自动长回来的，所以综合看基本不会往下掉，但狗不同，狗目前是虚弱状态，它的体力消耗过多就会原地瘫倒，可这一路走来他们并没有发现它。 应该是有什么线索被咱们忽略了，折回去看看。 江晨跟着他往回走，已经转过一次，他知道哪里都有些什么，这次没再让方景行牵着自己走的。方景行有些小遗憾， 其实我害怕，要不换你拉着我吧。 江晨看了他一眼，方景行下意识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，结果只见江晨伸出手当真拉住了他。他默默跟着走了几步，回过神看向身边的人。 别看我看路。 方景行笑着应声，跟着他走完一个场景，实在忍不住了。 宝贝儿，我有一个要求。 说。 换首歌吧。这歌阴森的感觉是没了，可也不适合谈情说爱啊。 江晨决定给方景行一个机会，让他来选歌。方景行选了几首动听的情歌，继续在地宫里找线索。 或许是要贴合地宫的整体风格，这些场景没弄那么多的花样。要么是一条走廊里零星的安置几扇门，要么就是多个房间连成串得一间间的过。没了那层恐怖的情绪，江晨又开启了霍霍模式。但凡碰见傀儡或者其他玩意儿，他都会试着打一下，连用来吓唬人的道具骷髅都没放过。只是他们毕竟过了近十个场景，每个场景都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他不可能一一记牢。于是在路过其中一个房间时，他又被倒吊着的傀儡吓了一跳，面无表情地和他对视两秒，伸手拽下来按着揍了一顿。方景行忍俊不禁，站在旁边围观了一会儿，抬头看向天花板的洞，傀儡被从那里弄出来，洞口没有自动关闭，正黑黝黝地敞着。江晨踹了几脚傀儡，跟着抬头 上去看看。 你来还是我来？ 你来。 万一上面有什么玩意儿，我可不想看。 他说完蹲下给对方借力，屋里没有能挪动的东西，傀儡又不能蹲，想要上去只能这么办。方景行低头看他， 我舍不得。 别废话。 方景行便踩着他的肩爬上天花板，简单环视一周， 什么都没有。 江晨暂时没搭话，因为傀儡会自动攻击玩家，虽然伤害量感人，但依旧锲而不舍地贴着他打。他这么蹲着，恰好看见对方的腰上有一个小铁牌正来回晃，试着一扯，扯了下来。方景星跳回地面，见到他手里的东西，挑眉： 傀儡身上呢？ 嗯。 江晨起身递给他， 也有刺。 方景行接过来打量，这铁牌比他们手里的两块小一圈，上面不是逆风，而是写着神域。他估摸着也是一个赏金组织的名字，试着搜了搜，这次成功的搜出一堆资料，快速的溜一遍。 好像是游梦以前做过的一个活动。 嗯。 方景行见傀儡还在打他们，便带着江晨离开房间，这才详细做了说明。8年前，游梦出过一个赏金活动，玩法很简单，就是找赏金强的 NPC 接特定的任务，完成后获得信物和地图碎片，等凑齐一整张地图，就能拿着信物开启去往神域村的传送。神域村的背景设定是世外桃源，没人知道它在哪儿，也没人知道它是否真实存在，但大陆上有很多关于它的传闻。 据说村里有一个湖叫白虎，湖里住着人鱼。 江晨瞬间就来了兴趣。 妖族一般是陆地生物和鸟类化形，没有鱼族。没想到以前有过这种类型的 NPC。 然后呢？吃了人鱼肉能长生不老？ 不能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